分泌专车专打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汽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200-9898或登录重汽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你说这个北京人啊，是真能侃。看刚才门口啊， 那叫真能聊，真能说。 侃大山吗？周薇拉着我讲他们那圈里的事儿。哎呦，这一讲一下午，站着我都累得慌。 没坐着聊啊， 站着聊一下午。哎呦，我的个天哪！你们俩都捆树上了似的。 我们就在小区那健身器材园那儿。 那有座，你们干嘛站着聊？ 没座啊，这不就一健身的吗？我俩蹬着那上下踩那个。 这俩一边走一边聊，这样拿到平地上，估计都走到佛前阁了。 哎呀， 下来以后啊，我就这个平地都不平了。 非得那么深一脚浅一脚才走的习惯， 把血压都走下来了。周飞最近是不是缺乏一个出口？就是他特别不得志。按理说，如果他特别得意的一个乐队的唱主唱的话，就不应该这么聊了。 就早忙着编曲、唱歌去了，上台了，哪怕裁衣服去。 人家周飞招你了。那是乐队的主唱不假，人家还得搜集一些生活素材，是不是？ 再说了，他有点乐趣，他跟咱们聊跟上台能一样吗？ 不一样， 多放松啊！ 对 对， 想聊什么聊什么。 对，上台不踩那东西。 李家短， 对， 撒哈不我也。 人家那些大明星们哪个不去健身房找一私教，咔咔做器械举铁的那儿？哪让周飞也跟我在健身园里踩那高一点低一点？ 他只不过健腿，还健嘴。 但是亲民啊！玩周飞，你真能说，渴吗？饿吗？ 你还请他吃饭呢？ 没有那意思，我就先回去了。周飞就说：“嗨，你又不是不知道，小时候我都跟老师说了，老师您就别费心给我换座位了，我坐哪儿都能聊。” 对，后来老师为了治他，就让他学唱歌去了， 而且净唱那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 他唱歌还不唱那简单的歌，不唱那啊啊啊的那种，他把这词儿写的特别多。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三层。 你听过他的歌吗？ 反正小花听没听过他的歌不知道，听过玲珑塔是真的。 对对对， 还跟我说呢，这算什么呀？体育课罚站，我能跟围墙外边一大爷唠家常。 嘿，也就是说他平时说话嗓门还大。 咱们那墙矮，大爷又是大高个， 大爷跟长脖鹿卷一块了。 大长脖鹿也， 长脖鹿大爷。 高中时候咱话也多，老师让我坐在那几个沉默寡言的同学旁边，后来呀，他们不说话的同学话呀比我还多呢。 这就是靠引导。你看现在周飞话没， 怎么了呢？ 说生气了， 要么就是被社会教育。 那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被社会教育了， 可能教育的有点狠了。 亚小猪也可以啊，以前 我不差。我这个人啊，不会说话，不善言辞，当人面说话，熟人都脸红，要当生人面，哎呀！ 别客气，别客气。上学罚站，把你罚学校大门口了。你跟那看门大爷聊，聊开之后呢，大爷请你啊进去看电视、下象棋。 他是找了一兼职工作，后来是吧？ 另外一大爷站门口给你望风。 我把大爷拉下水了，我得多能说呀我。 王大磊，哎，赶火车误点了，改签站票。 然后靠着和一个陌生大哥聊天，愣聊出一座未来。 给大哥聊下车了吧？给大哥聊的不知道到去哪站了。 王大雷和尹小柱，老师千辛万苦的隔开他们俩，结果导致什么呢？他们俩练就了一种神功，看到对方的嘴型就能聊天的技巧。 这是叫唇语，这是一个特殊的技能。 完了，最后还得说回周飞，他有一阵啊，身边老是外国人，在他的带领下，这些外国人全学会用中文念绕口令了，全呢，一二三四五。 这是外国人吧？这是外地人吧？ 金木水火土， 哎，好，哪人都有。 要学西花边，还得抓把土。 瞧这些人们撂地。 旁边一小姑娘听着周飞聊说：“哎，你这算什么呀？像我冬天买热水袋，旁边是卖打底裤的。我拿了热水袋啊，就跟这卖打底裤的大妈就讨论脚踩的好还是棉袜的好，最后是被同伴强行给带走的。 热水袋卖完了是吧？” 周飞不服，怎么着？原来我们座位四个人都是特别逗，任何时候都能嗨起来。后来老师把我们拆散了。 后来他自己组建了一个乐队，是吧？ 哎，结果呢，每次考试我们成绩都差不多。我不是特别能说吗？老师啊，把我调到一个有点自闭症的同学身边当同桌，结果一个学期我把这人的病治好了。现在这同学整天小嘴叭叭的。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酒吧里。今天你们怎么没那么多话头啊？ 我们本身话就不多。 嗯，春困秋乏， 瞎打盹儿、 是不是春困啊？ 嗯， 说不出来什么话了。那我不说，你们说。 嗯，我也不说，你也不说，咱踏踏实实跟这儿休息啊，别言语啊，别出事啊。 嗯，哟，大雷， 嘴给缝上了， 喝多了，你看看。 嗯。 今天带来有应酬，你瞧瞧这小脸儿，蓝弯弯的， 蓝弯弯。我喝的什么？我是 墨水呗， 黑了吧唧， 粉的噜 噜 的， 透着那么美。 嗯，我这喝的宫廷玉液酒， 180一杯， 这酒怎么样？ 替我给你吹 啊，吹啊吹，看你这张嘴，一杯你开胃， 你喊了一声美， 二杯你是不亏， 哈哈，还是美。 3杯、4杯、3杯、5杯、 啊， 三杯五杯， 下脚肚。 哎呀，看你小脸啊，是 白里透着红， 红里透着黑，黑不溜秋。 哎哎哎哎， 咱们俩就这段反复循环是吧？ 拿我是对小品的。 大磊啊，还就是有点贪杯。 你像他是一个主持人，应酬那么多，喝一点是很正常的。但是王大磊人家每回都有个度。 嗯，有吗？ 有啊，就直到喝醉了为止。 哦、对对对， 我都喝高度了。 而且能喝出个度。 哎，好，这个说咱北京话非得喝喇米了。 小的时候怎么说呢，有点放任自流了，才这么大点呢。 怎么大点？ 哎，小花， 你比划大点。 你把这数字准确说出来，才这么大点，你让打这一路过的街坊邻居听见王大雷得多多一点， 就跟一冬储大白菜那么大的时候，怀抱里呢。 你让我谁怀抱跟喝白菜似的？ 冬储大白菜， 哎， 小花说那都是那个二斤 一 颗 的呢， 二斤一颗， 开枝散叶那种。 老白菜呀、啊！ 你看谁白菜开枝散叶了？ 白菜都长散了，那都打籽儿用的。 咱就说那大爷那么点的时候，他爸他妈， 对， 宝贝儿。不是， 叫狗辈儿，叫宝贝儿， 宝贝儿， 宝贝儿， 这么开心啊？那孩子妈，我这喝酒呢，给孩子蘸一小筷子， 那哪成啊？哪能给？ 等会儿，我爸这岁数大点了吧？ 没有， 奶奶先拦着来了。 对，哪能给孩子拿酒蘸着呀？ 这么一筷子蘸一下， 不行。不够， 不够啊！ 哎， 当然这是夸张的说。 对对对， 你小时候，你爸爸是不是拿着那筷子蘸那酒？ 调皮那人， 比我还调皮， 拿那筷子在你舌头上抹呀抹呀抹呀抹呀抹匀了酒， 给你呛得满脸通红。嘿， 哎呀， 这白里透着红， 红里透着黑， 黑不溜秋。 哎，紫弯弯的，这都什么色儿啊？ 给我蘸点儿宫廷玉液酒。 又呛回来了。 哎呀，妈，你奶奶说了，粉的露的 透 着 那 么 美。 我奶奶打工的。 老太太，皇上你上小学了，过年也喝上一小碗，就说小孩不能喝，但是那个香槟的甜滋滋的，你爸说下过年、 就跟甜水一样， 葡萄酒 站着喝点啊，不跟你老实说， 站着喝点， 就是站着这摊喝点。 站着什么摊啊？没听说站着鱼摊和站着菜摊喝白酒。 我们家菜都吃完了， 不是白酒，这不是 只能把这咸汤子下酒， 咸汤子下葡萄酒，那好得了吗？ 上大学的时候，王大磊偷偷的买羊肉串， 买羊肉串还是偷偷的？ 不是，我跟你说呢，嘎窝里加点酒回来了， 加羊肉串回来了。 学校不让你们喝酒，你们还是学生呢。但是大学生呢，自由度高，王大磊呢又一向不把校规校纪放在眼里。学校也反复强调了，说咱们附近呢可能有酒吧啊，同学们呢多多的自律。 对，别让我们逮着， 别去酒吧。 谈了一女朋友，展开了这个拉锯战。 对，我们俩净喝这个什么了断酒、了断局， 每回都说上回喝喇咪了，到底你说什么我也没记住。 我喝几遍啊，这么什么能好下去吗？有一段时间，王大磊啊还作为交换生去了一个偏远地区艺术学院。 为什么就我去了呢？把谁交换来了？ 就是你艺术细胞特别多呀，你艺术块头大呀，就把你交换去。 艺术论块头的。 然后交换去了以后呢，这个学校啊正好周围有一圈的这个酒吧，得王大磊到那儿，别的没怎么学会啊，就学会跟当地同学一块去拼酒去了。 哎， 日常生 活 啊，日常生活都受到了喝酒的影响。校方啊早就发现王大磊不义之举。 我刚交换去怎么早就发现？ 您能喝酒爱喝酒啊已经是闻名遐迩了， 嗯， 远近皆知。 关键你老暴露自己啊。 对， 喝完了以后回来在学校大操场上， 我怎么觉得 他那个， 我怎么觉得我是鲁智深上五台山进修去了？ 你想多了啊，大操场上胶皮跑道上躺那就睡，一睡就一晚上。你想呢，晚上没有那个学校巡逻的呀？ 有啊， 看着你就给你通报了呀。后来学校领导就发现老是你，各种长凳上、胶壁上， 对，台阶儿啊， 食堂外大池子边 啊，对，学校绿植那个大塑料桶旁边。 对， 有一哥们还唱呢嘛，食堂外的大池子边， 食堂外的大池子边，这什么歌呀、啊？这 是唱的食堂外的大池子边， 有一个胖子在那喝酒。 有时同学们还拍他发那个学校内网上， 对 啊，全体师生都看见。哎呦，这就这么睡的呀？ 啊， 就没睡出新意是吧？没睡出难度。 不如昨天那好玩，倒栽葱挺帅。 嚯，我大头朝下睡一宿，别把我控死。 不，你叫什么？不困、嗯、 对，酒醉的人意识是模糊的，没有什么神经的反射。 我到今天没淤血就算对起大家。 后来呢，学校把你各种睡姿都拍下来了。 对， 反正那天就终于啊，学校也忍耐不住了，要出杀手锏， 要宰你，就是就那次就是要把你载入学校这个 史册， 对，黑名单了。 怎么着呢？把你的醉酒照片快递给你的父母，让他们来监督，来做你的思想工作。 你爸你妈还高兴呢，这学校还管纪念画儿，嘿。 仔细看，不是年花，老头子，是咱们儿子大磊。 那怎么头头下？ 是大磊吗？这个 不是吧？ 这一上学走时间长了。 对呀、啊， 是孩子吧？ 是吗？这脸红成这样了。 我们家通过脸来辨认我。 你父母一看当然有果了，爸爸妈妈花这么多钱把你送这么偏远的一个地方，让你干嘛去了？ 为了让你好好的学习，让你好好的体会一下人家的不容易，好好的成长。你倒好，有凉菜吗？就喝那么多酒， 这是凉菜的问题吗？ 这是热菜的问题。 你作为学生，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职责是什么？ 我的职责， 爸爸妈妈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我怎么丢了哈？ 闹的学校之劝，大哥，您别这么生气。作为孩子家长，我能理解您恨铁不成钢，是不是？那学校在马路对面呢。 后来呢，学校就发现这个新校规挺有点特殊的功效。反正谁要是喝了酒，就把这位同学的照片寄给他父母，然后让他们来做思想工作。而且学校还在校内用大喇叭不断的循环播放这则禁令。各位同学，学校一旦发现你们在校醉酒，我们将采取必要行动。将你们的照片快递给父母。本月我们已经对王大磊采取了行动，对王大磊采取了行动，请注意，对王大磊采取了行动。同学们， 就是逮捕法办了。 哎，大磊， 嗯， 当然我给你讲的有点夸张哈。 那太夸张了。 我觉着啊，就是比如说，偶尔的聚会喝点啤酒，偶尔的大家几十个人喝一丢点白酒。别过分，但是饮酒得有量，不能说借酒折脸寻衅滋事，或者说是因为喝酒喝大酒影响了身体，影响了学习，那个学校一定会管的。 而且你要看在什么地方喝，是不是？ 对， 你在学校图书馆偶尔喝一点也不行啊。 啊，对，在学校校园内就尽量别喝酒。 学校嘛，你还是有个学生样子， 是不是？ 严禁同学喝酒，将醉酒照片快递给父母的事儿呢，是真事儿，发生在云南艺术学院。他们学校呢也有个特殊性，就是周围呢确实都是酒吧。你也知道云南好山好水好地方啊， 周围酒吧呀商业街也多点， 嗯， 所以呢学生们毕竟孩子自控力差，有时候就放任自流了。街坊们认为这条禁令呢也是无奈之举。 嗯，有的朋友就说了，说这个大学生都成年人了，是不是还说自己管不好自己吗？这动不动的请家长，他认为这种办法欠妥，应当什么学生自己提高自觉性的。这个老街坊就说啊，这个酗酒本身就不好。 酗酒那边酗吗？奶奶 哦，这个酗酒本来就不好。 酗酒那酗酒水呢？ 酗酒， 酗酒友， 酗酒本身就不好，是不是？这禁令我认为就对。 您手里拿什么那钟？ 对，我就是想当着他们的面把这小酒钟我就给他 了。 哎，学生尤其学校是用来学习的这么个环境，不是用来消遣用来喝酒的，对不对？ 单位来， 真的就单位了。 单位来了。 我也说两句啊，以前在咱们胡同啊，挺大岁数那么一个大男人，喝醉酒了，当街呼呼大睡。咱们执勤民警过来了，这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人家只能守护在他的身边，一守护两小时。这位王姓的醉酒男子醒来以后啊，糊里糊涂啊，这才意识到自己荒唐的行为。那你说你下回别犯了吧。得过俩月，他呀和他儿子又在花坛里打滚，一共 您看见了吧，这就叫造谣。 我看见了七平方米的植被都被这两位王姓的大小男子给滚平了。 滚平这个草坪这事儿我先放一放，我先问问您，这个大小男子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 大小的王姓男子。 哦，就是王姓男子那大小子。 哎，王姓的男子一大一小，我当时我就追究他们毁绿化的责任。 毁绿坏的责任？ 绿坏呀。 奶奶牙掉了。 你们猜这俩人是谁？ 不猜。 王大奶，你猜猜那王姓男子 那大王姓小，你猜小王姓吧。 一个小柱有小了。 轻轻烈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啊，吹啊吹，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我喊了一声美， 二杯你肾不亏， 哈哈还是美，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 啊 红里透着黑， 黑 黑黑不溜秀 啊， 绿了吧唧， 哎呦 蓝巴巴的， 什么色啊， 不溜溜的， 嗨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这酒怎么样啊， 这酒真是美，嗯美呀、啊、嗯美呀、啊、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有一天呢，放学回家，也不瞎玩玩玩，迷路了。然后呢，正好碰到他一个同学的爸爸，说顺路带着他。于是啊，他叫这位叔叔发一条信息给他妈妈报平安。回家之后啊，发现他妈妈抱着手机这通哭啊。叶鹏上去，怎么了吗？他妈一把抱住叶鹏，好孩子，我看看，都挺好啊，都挺好。然后恨恨的拿出手机上的那条破短信让叶鹏看，你瞧瞧，写的是你是叶鹏的妈妈吗？不用担心，你儿子在我手上。这位叔叔说话可真社会呀、啊。 这个毕业实习的时候啊，领导走进办公室巡视了一周，对王大磊说，那个大磊啊，听说你这个专业是导游，哎，你一定对路线非常的熟悉吧。大磊一想这表现的机会到了，赶紧连忙点头，是是是，领导非常熟悉啊，那好，你把我这两条金毛牵出去溜溜。 小花啊打电话叫了一个披萨，送外卖这个特别负责任，是个小哥还挺帅气，半个小时之后来了，嚯，把这箱子往这一搁啊，揭开盖，小花着急啊，跟这个快递小哥一块伸过头一看，发现什么都没有，当时这场景就看这个小哥的脸刷惊呆了，愣了五秒钟，回头对小花说，哟，真对不起您，我骑错车了。 有一次啊，小花去买东西，到了收银台前面就问，哎，你好，可以用 Apple Pay 吗？店员瞧着他，

觉得世界需要你呀、啊，家人，你别再挣扎了，我们的时间路没有神了，你还在等什么？你的世界需要你呀、啊，家人，你别再挣扎了，我们的时间路。 是喷的。 爱你。 情到春雨流如烟，我给你唱惊喜，就能雨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玉莲，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更是 七十二变， 小品英明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各位大姐，下手样。 哎，今天中午啊，吃饺子。 哥，昨天不是吃了吗？ 不是，我跟你说， 是 最近这一周的时间，天天饺子，他请客。天天让 他请客还是？ 对呀、 啊，啊，今天三鲜的，快吃快吃快吃！ 不是， 快吃，够不够？三斤够不够？ 咱仨人吃三斤三鲜， 我是一两一两买的，咱吃十个煮十个。 你不爱吃面食吗？ 是，不是，你别管爱吃不爱吃，这三鲜馅儿真好啊！ 不是， 晚上咱吃今儿，晚上咱怎么着？ 新鲜，以前我们这给你送饺子你都不吃？ 别废话，快吃吧，快吃吧，吃完还得还盘去呢。 我以前给你拿饺子，哎，别火着呢，告诉里边有虾仁，他才吃呢。 不是。还盘儿，拿自己家的锅弄完回来不就得了吗？ 这不是我用人家的盘盛过来的。哎，这四个盘能不能倒仨盘？我先还一个盘，人家着急用，行不行？ 你累呗， 不至于那么着急。 着急， 你有什么问题啊？ 我没问题， 这里一定有问题，多了解。 人家小饭铺能有几个盘？快快快，先这折腾。 来来来，还没吃， 还吧，拜拜。 你走，哎哎。什么时候替别人这么讲话？ 英小柱有问题，我得跟着看看。 这个病可不轻啊。 嘿嘿嘿嘿嘿嘿，还盘儿来了、 啊。其实不用那么着急， 不 吃完就 放着。不，那哪成啊？你这盘这么多朋友，这么多客人，是不是？就这几个盘，万一不够用呢？ 不是，刚进 来 一大。 我就给刷好了，你拿着，你快拿着，你 不用这么客气， 你拿手接着。哎，对， 哎， 英小柱，我说那么积极请吃饺子，有问题？ 哎，这你可胡说八道。 怎么了？ 这饺子香不香？ 香， 哪有问题？ 你有问题 啊？ 你有什么问题啊？ 哎，我跟你说了， 你不是卫生方面的吧？ 没有，放心，我没有传染病、啊，我怎么可能这样的？我都跟你说了，我都交代了，我们家里就我一个，我是独生子女，我今年啊三十了。 姑娘，我跟你说 啊， 这个人你看出来了？ 您把他领走吧。 领走？ 他不是认养野生动物的。 哎，小柱，我说问题了。 对。 啊、 哦，这卖饺子得看人。 哎、 你得找那种像电视台工作的呀、 嗯、 哎，长得像好人的呀，忠厚老实的这种人，知道吗？这我跟你说啊，现在外边什么人都有。 起开一下， 你挡人家道， 怎么叫我 让一下，让一下，不好意思， 怎么起开一下，哗捅到了， 泼盆水。 不是，姑娘，我跟你说啊， 嗯， 你瞧你这个模样长得这么好看 啊、哦、客气，您客气了。 我不是跟你客气，这是个事实。 你几斤 啊？240多斤。 哟，没这么多耶。 你也看出来没这么多了？ 嗯，冻的吗？ 等会儿你要把我 画的。 你不是，你要把我怎么了？ 不是把您怎么了，是您把他们怎么着。 我没把他们怎么着，我是个好人。 带锅了吗？ 这就要煮我是吧？ 您在这儿不是买饺子吗？ 哦，我是，我也是买饺子的。 要多少？ 二斤。我要，你知道有什么馅的呀？ 西葫芦呀，芹菜的呀，白菜的呀。 好， 还有三鲜呐。 好，一二来半斤。 一二半斤呢？ 啊，这、哦、这分开煮啊、 哦。好的， 各煮各的，别混了。 我那您是大主顾，您比他可买多呢还。 你看着他姑娘，我今后会比他买多的。 他不是一次三斤，他是一斤一斤来的。 哦、那我二斤二斤来呀、 啊。一趟就您现在就两斤。 姑娘，你这账头够清楚的。 看来你们胡同真开对了，来的人特别的多。 是啊，嗯，你以后啊还得长期的在这开，买卖会越做越大的。 是，没想到你们这儿都是生儿子。 姑娘，连我们这社区生儿子都看出来了，今后你来了也生儿子。 不是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吗？ 是是，因为我们这都是北京人，爱吃馅儿，尤其是男性犯了大，要不二斤也消灭不了。 好，给您称好了。 哎， 怎么有事吗？ 不是，我是说分着装，我好分着带，我一次拿不了。 这拿不了两斤吗？ 我没家务事啊。 哎，这位盘子也还完了，还有什么事儿吗？ 啊，没事儿，我看看他点什么馅儿了。 这要不给您画片儿，您回去慢慢琢磨去。 画片儿，我这说话可够老的。 地方， 我鞋带开了。 我以为您走了呢，已经。 我往哪儿走啊？一低头就走啊？拿我当土行孙了？ 走走走吧，回去吧，回去吧。一会儿我来还你过啊，姑娘。 这个院的人真有趣儿。你买吗？啊，您要几斤？我不买，我看看。 老板，小花， 那么大了，快三十了，还看嘴？ 看你们就够瞧的了。 小春， 哎， 我明白你为什么买饺子了。 吃吧， 我这又买了二斤。 我真的是， 这就有五斤了。 我确实挺好看的， 长得 有点像刘亦菲吧？ 嗯，我觉得不光像刘亦菲， 对， 她是个合体。 对， 还有谁啊？ 有点这个刘亦菲，有点刘诗诗， 嗯， 有点刘兰芳。 刘兰芳 怎么回事？ 这岁数太大了吧？你说这位， 他那个爽朗劲儿有点像刘兰芳老师那气魄。 哦，我觉得那个眉毛那个眼儿， 那个鼻子那个脸儿， 哎呀，长得特别好。 你们这是馋鬼之意不在饺子吧？ 嗯， 哪儿的话？ 自己琢磨。 你甭说这风凉话。你说你是跟人家比眉毛啊，你是跟人家比眼睛啊？ 我比心灵美。 人家会包饺子， 你会吗？ 哎哎， 包包子你也不成啊？ 你们别回来拿我三法子，碍我什么事儿啊？ 你包包皮儿我看看。 你们俩正正经经的比一场，比什么不强啊？跟我比什么劲啊？ 我们俩还用正经吗？ 对呀，我们还用比吗？ 哎，够不正经的。 这已经高低可见了。 对呀，眼睁着我比他高吗？ 胡说，麻去，买饺子去。 哎，胡子，你买什么馅儿？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哎， 我自己还盘子。 我说盘子不够，都借盘子。 家宝，麻去， 买饺子去。 周飞，麻去。 哎，买饺子去。 叶鹏， 哎， 买饺子去。 叶鹏怎么俩声啊？ 那声劈了。 江南，你去什么呀？ 我买饺子去。 你，哎呀， 我就不能吃饺子。 黄大爷，您干嘛去？ 哎，去买点饺子。 这黄大爷 啊， 他们我就不说什么了，您可不合适啊。 我吃饺子有什么不合适的？ 哎，为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创业。25岁的大学生丁娇娇，您这名儿听那么娇美吧？大学毕业之后呢，放弃了白领的生活，回家创业打拼。创造了一个食品公司，并且成功打入了快乐大街这个胡同，以及隔壁胡同，以及隔壁的这个省市，被誉为了水饺西施。这个姑娘呢，勤劳肯干，又长相非常的靓丽娇美，所以呢，现在我们胡同这个各家各户，只要有这个适龄青年的这种家庭啊，天天都在吃饺子。 哎，这五斤赶紧消灭啊，吃完买新的。 爷爷，奶奶，这些都是孝您的饺子。是我 吃不了了。 是来过，我来过，我知道。您再试试，爷爷， 噎住了。 呼呼呼，One, Two, Three, Four。呼呼呼，One, Two, Three。 开 大吉。哎，快点，快点，快点！哎，赶紧的啊，那约好了，你都迟到了。 哎呀，这不是往这走呢吗？ 快点吧，车停好了没有？ 没车位呀，找了半天都没车位。 哎呦，哎，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角这儿。 这挡人家。 哎呦，没事，你留个电话不就完了吗？这停车场小，你看那车也那么停的。 得，那我停这儿。那我写个电话。嗯，请多关照，临时停靠，留个电话。啊？ 行，赶紧走吧。 哎呀，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哈。嘿，我要紧跑几步跟前再看看，要是真漂亮的话，想办法接近一下。嗯，嘿，他

喂， 这回还是我，你想不到是我的吧？我告诉你啊。 一周之后，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哎，你说狐狸我接不接呀、 啊？你怎么了？怎么不接电话了？ 就是那个纠缠电话，石半一是他呢。你说呀，我这一星期又不消停，天天打五六个、七八个。 真的？ 真的。 那哎呦， 你骂我，你知道吗？说我什么玩意儿？ 真的？ 色对， 真的。 加他了。 哎呦， 看不上他。 嘿，我跟你说，我还就不怕这样的，我就喜欢这样，我对付这点人。我接，你什么玩意儿啊？干嘛呀？怎么了？瞧不上了？没有你这样的，告诉你说，我们是正经人家，你再打电话来报警了，哪儿来的呀？真是死不了臭嘎嘣的。哦，叔叔。 啊，我就问问闺女晚上什么时候回家。 还是你接吧。 多少电话？多少多少多少？由于礼貌和方便，越来越多的市民在前挡风玻璃附近放置挪车电话，但有时挪车电话招来的不是要挪车的需求，而是广告骚扰，甚至是陌生人的骚扰。最近太原市民郭女士就遇到这么一个烦心事儿，被人记着电话骚扰一个多星期，每次打电话还得先说一下您长得还挺漂亮。 原因是郭女士去 KTV 跟朋友唱歌，把这个车呢停在 KTV 门口，就把这挪车电话留在前挡风玻璃上了，结果被一个小伙子发现了。这个小伙子是90后，平时就喜欢泡在酒吧 KTV 这些地方，他加了郭女士的微信，转天就约郭女士去酒吧，人家不同意，他就开始说脏话。哎呦，郭女士很郁闷，把对方删了，结果这小伙又开始打电话辱骂对方。 郭女士觉得这骚扰来得太冤枉了，挪车电话放了大半年，头一次遇到这么个奇葩。后来这小伙子呢换着号码纠缠了他一个多星期才平息下来，弄得现在啊他也不敢留电话了，也不敢随便的加新的微信号了，还把放在车里边那挪车电话呀收起来了。您说这可怎么办？现在往车上放这挪车电话都有阴影了。 哎，如果您不想被骚扰，现在有一个折中的办法啊。您知道114查号台吧？现在有了免费挪车服务，您只要将自己的车牌号和手机号告诉114的接线员，接线员就会把信息进行存档，车主只要在车上摆出挪车请拨114的挪车卡，不用暴露自己的手机号也是可以挪车的。 后海前门大石栏，搜后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72变，小迪、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酒吧里，还知道吗？知道吗？ 什么事？什么事？ 咱们这儿有那么一位，杭州出差去了，深更半夜走路上，有一个男子持刀顶住他。 哎呦， 这是个男的，是个女的？ 女的。 女的，嘿。 单身女性不能一个人走， 这时候就需要有人见义勇为， 对， 然后拔刀相助。 你还带着刀呢？ 我拔刀啊。他在哪儿了？需要解救吗？我现在去解救他还来得及吗？我要给他留下这个深刻的印象，我把他救出虎口。 快去，现在正抢着呢，快去 抢什么呢？这名额报名去是吧？ 不是， 哎，这个歹徒制服 昨天晚上9点钟开始抢，现在真的快去， 真的，要不然一会儿超市就关门了，限时抢购。 不是抢人的， 哎，真奇怪，人家持刀都顶住姑娘，您这儿再快，我要去，我这来得及。 我就说我没赶上啊，我当时要赶上，我就飞身上去一抬腿，啪，我就踹在手腕上，这刀刃 穿 起来，然后 咔 嚓就把他摁在地上。 王大雷， 咔嚓我就骑 在 那儿。 行，你先行，我问问你，他这刀顶着姑娘那腰， 哎， 我就问问你，哪条腿能踹到别人腰的那个位置？ 嘿，我飞腿。 摘下来， 摘下来，讲话 吧。 假腿啊！ 你穿一只袜子还得穿4回呢，你还飞腿？ 真是，你甭管人姑娘多漂亮，你呀、啊、救不下来了。 完了，那姑娘出危险了。 没有，没有，没有。 哦。 确实确实这男子挺凶恶，捂住了姑娘的嘴巴、 哎、 而且把姑娘给摔倒在地了、 哎、 所以呢这个面对凶狠的劫匪，姑娘说了我没钱， 这句话太重要了。 这劫匪大 吃一惊啊，好一次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拿着把刀颤颤巍巍哆哆嗦嗦，姑娘又强调一遍， 我呀没钱。那小伙子啊大惊失色，没钱，我呀没钱啊。又大惊失色，你没钱？ 这男子耳朵不好， 不是，就是不敢相信你没钱，没钱。 这姑娘也不会说别的，三遍说一样。 要不我那手包给你，女包我要的干嘛用啊？上面扣着的什么什么呀？这是 还是个破包。 那你说，要不然我把口红给你？ 那我要这口红这色号也不对呀、 啊。色号不对， 你说 我要的干嘛呀？ 对，都抹了半截子了，这用不了几天了。后来要说这劫匪呢，也是。算是贼起飞智吧， 嗯， 有那么句话您知道吗？贼不走空， 是， 既然截住他了，你说在他身上一点利益都没得到， 对， 他能甘心吗？ 不能， 他能霸道吗？ 不能， 怎么办？ 一个姑娘，但是 哎呦，这姑娘，哎呀，都遭了毒手了， 谁说的？ 你嚷什么？ 你看我还能怎么着？ 你怎么那么想啊？ 你们告诉我。不是还能怎么着？ 哎，这姑娘够 够什么了？够， 这姑娘够点背的了，你怎么回事啊？ 我是想不到别的了。 劫匪很沉着， 一只手拿刀顶住姑娘的后腰，另外一只手毫不留情的 蹭，哎呦， 你还往下听吗？ 我想这口子肯定就划开了， 把自己的 二维码掉出来了， 自己的二维码给掉出来， 手机的二维码给打开了 啊、 哦，扫一下吧， 扫一下， 交个朋友， 收款二维码扫一下，咱们电子转账，没钱没卡，手机里有吧？ 哎，这倒高科技哈！ 转2000， 你估计有2000吗？ 有没有也得转呢。这女孩呢，给他转了2000块钱。当时男子说：“站着别动， 站着别动。” 哎， 让二姑娘转了几圈，发出了那些邪恶的笑声。 哦， 小妹的笑声啊，这劫匪还不好歹呢。 哪儿哪儿，你们俩这劫匪收起手机和刀，转身就跑，哒哒哒哒，没影了。 还穿着拖鞋跑的。 南方嘛，地上捞水。 这姑娘我在水里躺半天都，衣服都湿了吧？ 完了，来跑这儿怜香惜玉来了。 姑娘想，那就报警吧。然后呢，就向警方出示了转账信息。警方调查发现，收款账户绑定的是嫌疑人本人的身份信息，实名了，实名认证了，就是 很重要。 警方一搓手，咱们没事干了，就本来还说查着呢，这都 有事干呢，赶紧把姑娘从水坑里捞出来。 不是，我们说信息科这边就没什么事了啊，不用你们了，这咱直接调出来了已经。 谁说派出所、警察局有信息科呀？刑侦科呀？ 不是，他们细分细分，你不懂。 刑侦信息科。 完了，王某因涉嫌抢劫罪啊，王某因涉嫌抢劫罪 啊，王某因涉嫌抢劫罪， 这名字也倒霉，叫王某。 被西湖区检察院依法提出了公诉。 这回就没有邪恶的笑声了吧？ 没有了。 警方就提示大家说，拿出二维码实施抢劫，你以为你自己很聪明吗？别犯傻了，现在是实名制的时代，每笔转账记录都能够准确的追踪到你的身上，你伸手必被捉呀。以为自己想出了好办法绕着圈 over， 你就不如好好想想怎么靠双手改善自己的生活，好好努力，好好的凭本事挣钱。这种歪门邪道，王某你想都别想啊，王某。 后来这个王大某啊， 怎么多一大呀？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啊，我不敢相信我在这里，我终于要遇见你，虽然你不认识我的脸，但是真爱注定会相见。我忘了要介绍我自己，没有人比我爱你，我拥有全部的周边商品，我有海报帽子和 CD。 些都是为了保护你，所以我终于来到这里，这一切都是命运。我想着迫不及待的你，想爬过墙给请不要这样伤心，我不能控制我的情绪，我很怕会伤到我的你，我不能相信你的真相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回过头来已经危机了。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小康时光》，梁晨作词，戚建波作曲，高音演唱。